行政院会今天拍板法院组织法相关修正草案，未来最高法院将以增设大法庭制度，解决各级法院对法律见解不一的状况。例如测谎究竟能不能当作定罪证据，可以透过大法庭做统一解释。行政院长赖清德表示，这次修正法院组织法第83条，能够针对歧义见解以及具有原则重要性的法律问题，统一法律见解。这将使得终审法院裁判的法律适用一致，发挥促进法律续造的功能。根据修法，未来最高法院将设置民事大法庭跟刑事大法庭，成员各11人，由最高法院院长或者是指定的庭长一人担任审判长，其他成员包括提案庭指定的一名法官，另外9名则是由最高法院法官推选。如果有认为各级法院审判的法律见解不一致的时候，就可以由大法庭开庭作出认定，统一法律见解。而草案也规定，考量无罪推定原则以及被告受公平审判的权利，检察官的起诉书应该在一审判决才公开，以让大众了解起诉的罪名还有判决的原因等。国防部长严德发今天证实，国防部已经在今年对美军的军购清单上提出采购 F-35 型战机的需求，因为战机具备有垂直起降等性能，符合空军的作战需求。至于空中加油机 KC-135 目前仍在评估选项中，尚未定案。不过国防部在今天下午发布新闻稿表示，未来战机希望能够符合短场起降、视距外攻击以及逆踪功能，只要符合这些功能都能够纳入选项， F-35 也是考量之一，但是还没有正式列入对美的采购清单。根据了解，面临中国导弹攻击将会造成我机场跑道受损，因此空军评估要购买三个中队的 F-35B 型短场起飞跟垂直降落的高性能战机，以取代幻象2000型战机。但是以目前市价来看，一架 F-35B 大约36亿台币，三个中队大约有60架的 F-35B 至少得花上2160亿台币。而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尤诗雅回应，美国依旧遵循台湾关系法，持续满足台湾军事需求，让台湾维持自我防卫的能力。美方会持续检视台湾现有防御基础，并且跟国会进行讨论。央行新任总裁杨金龙今天首度以总裁的身份在立法院财委会进行业务报告，对于双率政策还有物价的看法成为询答焦点。杨金龙坦言，相当认同前任总裁彭淮南对于汇率的柳枝理论说法，力挺浮动汇率政策，也采取弹性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不过他也强调，汇率政策仍要需随着国际金融变化适时因应，有的时候没有办法都跟彭淮南一样。 就是说采取弹性的管理式的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就要弹性。有些时候呢，它的执行在选择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的时候，还有就是说它的时点，还有就是说你的拿捏大小，这个恐怕有些时候因为没办法，就是说非常的就跟它一样的。 杨金龙在业务报告中也特别提到，国内企业应该注意汇率避险，各界猜测是否未来台币会朝升值趋势。杨金龙澄清并非如此，主要是因为美国总统川普上台之后，各国汇率波动加剧，虽然台币的波动幅度比其他币别小，但是央行有必要提醒中小企业应该适度的避险因应。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20点，成为11018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08亿。日本日经指数目前是下跌18点，来到21758点。南韩综合指数现在是上涨6点，成为2492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6点，成为327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87点，成为11052点。香港证指数下跌39点，来到3139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现在下跌16点，成为3523点。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中午暂收在29.233对一美元，台币升值2.4分，成交金额2.7800万美元。日元目前是以105.92兑换一美元，欧元兑换1.2373美元。封面接近，今天各地都转为短暂阵雨或雷雨，同时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西半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容易受到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北部、中部、东部地区今天19-27度，南部22-29度，澎湖地区20-26度。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2018台北杜鹃花季，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唱给你听。日本女高音世元爱、台大合唱团 渝北市郊携手带来茉莉花、雨夜花、孤恋花等多首花的歌曲，为您唱出春暖花开的声音。三月十八号，台北市中山堂 TSO 花的絮语1936音乐会，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 戏虐狂放，兴奋摇滚，一起掉进异次元的章鱼黑洞。Josie and the Woonie Boys 何超与海胆仔乐团漂移舞台北中南巡回启动，详情请上 Josie Ho 粉丝团。 UFO Shining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三月十九号起登场的是莫文蔚。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吧。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彭佳慧。 就换了光阴，来不及喜欢自己。飞碟 N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的你 UFO， 越想念我自己。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try 좀걸어도돼요제발부담갖지는마안그래도돼요네가뚜벅뚜벅이건 3B 개추인이건상관안해요 I don't really care 그냥걷자천천히네가어딜가자고해도난순순히따라갈수있어네손잡으면나웃어줄수있어그러니어디가지말고내곁에만있어 그냥내가좀지칠때꼭안아줘요내가기뻐질때 말하지는마요사소한말에도좀내가친절해잖아요 They got you lay on 우리집에 I don't wanna try 하는거라도돼데려다줄래데려다줄래데려다줄래on 우리집에 I don't wanna try 그냥걸어도돼좀주워도괜찮아이런날에내손꼭잡고데려다줄래 나좀천천히가고싶어빨리걷다가넘어져서상처나났음싶어 근데왜넌왜안절부절을못해누가뭐래도내가다괜찮다는데 It's gonna be your right 걱정이라고나지마 It's okay 불안해하지마 그냥내가좀지칠때꼭안아줘요내가기뻐질때 말하지는마요사소한말에도또내가친절해잖아요 They got you lay on 우리집에 I don't wanna try 하는거라도돼데려다줄래데려다줄래데려다줄래on 우리집에 I don't wanna try 그냥걸어도돼좀주워도괜찮아이런날에내손꼭잡고데려다줄래 I like you Just 两点十分，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来到三月十五号的星期四，我是欧马克。 嗨，我是玛丽。 女神归位， 欢迎我们的财神爷欧马克。 啊？ 想知道自从你主持了金融曼哈顿之后，你的衣柜打开是不是都是红色的衣服呢？ 哎，等一下，你什么时候开始？你怎么会听到我的节目呢？ 因为三国之外， 你说录影的时候这么早哦？ 那还算晚了，还算晚起了。晚起 平常要四五点起床吗？ 对对对对对。然后因为夏天可能那个日落时间比较短， 啊、对， 所以那个比较晚，所以就可以比较晚集合。那一天我 原本讲错了吧？应该是冬天的时候比较晚日出，所以可以比较晚集合啦。 没有，因为冬天很快没太阳啦。 对啊， 所以要早点拍。 啊，竟然是这样！ 然后夏天因为太阳可能五六点还很亮啊， 哦、 所以你不用赶着要收工， 所以不是日出时间，是日落时间。 对对对， 哦、 然后原本早起都是很痛苦一件事情，嗯、但那一天我起床格外的兴奋。 干嘛？你可以听金融曼哈顿是不是？ 六点半怎么还没来？怎么还没来？ 怎么样？有感受到喜气跟赚钱吗？ 就想说哦，我来吸收一下新知识好了，然后就听着听着。 那个会想睡吗？我觉得那个蛮好笑的吧。 不会想睡， 啊、 就是会觉得很希望有一个更初阶的班。 哦，因为现在还是有太多专有名词。 对 对, 對，很多专有名词，就是哦，听你们就是讲的好像很顺，可是如果我是门外汉、我就会完全不知道这样子。 哦，也是也是，欢迎光临今天星期四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把握着下午的美，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现场首播。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 Julia 吴卓源《夜晚》。在星期四的第一个小时，为你送上的是韩语流行以及新歌的排行榜。让我们一起感受邻国强大的音乐实力吧。Oh! Baby, you're so beautiful, I love it. Romantic 한 느낌에 낭만적인 분위기에 취한 너와 나 함께 걸을 때면 red carpet 시대버리는 거리 꿈처럼 황홀한 밤 살아있음을 느껴 don't get my back 세상 모든 별을 너의 눈에 담은 듯해 사랑하는 그대여 take my hand 너 천사여서 날개를 펴난 두 눈이 멀어 모든 게 내겐 소소한 척 모든 게 너무 완벽해 보면 볼수록 감격해 까만 눈동자 속에 빠지고 싶어 그대여 넌 내 호감을 자극해 공기마저도 야릇해 사람이 아닌 듯해 Oh 나의 앞으로 디테일 I'm feeling so good 너무 아름다운 너의 두 눈을 바라볼 때면 세상을 가진 기분 Dancing under the moon Oh oh 나 꿈을 꾸는 듯해 Let me take a song 넌 나게 오감을 지배해 Baby 난 너의 노예 내 모습은 말린 내 너의 목소린 여름은 노래 너의 향수가 세레와한 입술 마시다가 치게 줄게 Come surf me baby 밤바람 같은 숨겨 느껴 널 흔들어 Oh girl 멈춰져대는 감성 부부 불고 너 우리 같아 춤을 추는 이 디테일 난 빠져가고 좀 더 깊게 잠수하게 해 모든 게 너무 완벽해 보면 볼수록 감격해 까만 눈동자 속에 빠지고 싶어 그대여 넌 내 호감을 자극해 공기마저도 야릇해 사람이 아닌 듯해 Oh 나의 앞으로 디테일 I'm feeling so good 너무 아름다운 너의 두 눈을 바라볼 때면 세상을 가진 기분 Dancing under the moon Oh oh 나 꿈을 꾸는 듯해 그대물처럼 내게 밀려와요 나 잠겨 죽어도 좋으니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那歌曲呢是韩国现在很夯的 Icon 这首歌叫 Beautiful 连续送上两首 Beautiful 欢迎最美的一妹归来 Yo! 现在都讲挺顺的嘛 耶耶耶！ Yeah, yeah, yeah. 你知道自从就是因为本名在两个节目都被讲出来 对 然后就是大家就知道我的本名就很容易找到以前可能还会说、哦、我可能要特地去维基查一下才知道 是 那加上现在网络要查到我的出生年月日， 出生年月日本名什么其实都很方便，然后打 Google 后面还会有直接有关键字帮助你。 于是我收到一个非常诚恳，然后很长很长的私讯， 是要真友吗？跟你做朋友？ 建议我改名？ 哈？ 他就说， 你说他是算命老师之类的吗？ 他不是，他建议了几个算命老师，建议我可以去、 嗯。 然后他可能自己有在研究，可是他不是那种大师等级。嗯嗯、 哦，就他自己觉得这个名字可能不太好。 他说我帮你看过了，你的 前世也许可能也是在天庭当中的某 一个。你根本连送公文都没有资格，你只是拿公文过去请他们送的人，你只是中间的小妹。 你可能没有没有，应该说。能在天庭应该都还是福气，可能你根本就不在天庭， 你在台下巴巴的望着他们呢。 你可能在地狱里， 你是帮他们洗衣服的。 嗯， 所以他就说哦，我看你的那个命格命盘、嗯，然后跟你的名字、嗯、什么金木水火土、嗯、里面有什么什么很相冲，所以为什么这几年你常常身体不好？ 是， 你出国玩还遇到枪击案， 是， 那都 是这也能讲。 就是因为这些风生水起，然后讲得很强，之后他就说，反正他是很诚意的，他不是会让你看得很不舒服的那一种。 是是是。 但他讲完那一串建议我改本名之后，最后 PS， 其实玛丽这个名字也不好。 哈， 那不就是全部都不好？ 对呀、啊。 但我现在很感谢你，可能就是你花了很多时间在我的名字与命盘上面， 我很认真的学习姓名学，所以就会把所有，因为像之前我在学八字的时候，也是很认真的就搜集公司一轮大家的命盘，因为 你要一直练习嘛，练习，然后收集完，就是一开始一定会先从身边的朋友，然后再来就是名人，你会先去看名人的维基百科，然后就看维基百科以后就找到他们的就是出生什么什么，然后有些可能在电台可以遇到名人，你就还可以，因为八字可能需要生辰，所以你可能会要问说，那你几点生的？这样， 愿意跟你讲的真的是对你很好哎、欸， 对，但是也会收到几个，然后说哦，那个维基上面那个是假的。然后所以你也不知道到底是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危机上是真的还是其实他根本不想要让他的命被你知道。Yeah. You don't ask why I roll with a crew when twist up my fingers and wear dark blue when on the east side that's the crew I choose. Nothing I do is new to you. I smack up the world if they rude to you. 'Cause baby girl, you're so beautiful. Something about you. ,22:22, 希望你已经吃过午餐，没有很饿了，休息一下，进个广告，待会回来。 进歌继续。继艾戴尔、山姆·史密斯之后。最感动人心的声音，英伦情人卡伦·史考特。 There goes my heart beating, 'cause you are the reason I'm losing my sleep. Please come back now. And there goes my mind racing, and you are the reason. 选秀教父三考齐力盛赞，最普通的情人，最不平凡的歌声。新人卡伦·史考特首张大碟《普通情人》，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这样太伤人了。 那改用全天然的新境界速效灭菌一巴， 100%零添加、零污染、零刺激，5秒内消灭99.9%病菌。 只有干净，没有化学，新境界新上市。 好闷哦，好想去旅行哦。 纳鹿湾让你感受台东好山好水好有人情味，两天一夜只要4735元起，三天两夜也只要7888元起，现在住房还加送晚餐哦。 一起来去纳鹿湾耶。 纳鹿湾大酒店0800239888。 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 教学多年看到孩子们面对课本死背已经不是最可怕的了， 更糟的是见到字就背，背不完也不理解。为此我们研发出了知识核心阅读法，教学生将大量课文去无存精，快速掌握知识核心，达到长久记忆。快参加我们的免费讲座，当场体验知识核心阅读法带给孩子惊人的进步。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我是织田金香，日常生活吃喝玩乐全都离不开网络。我在飞碟电台每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季香与你有约，和大家聊聊数位生活，要按时收听哦。 我是吴声梅。 아무렇지않게날보고듣고사는게되니나는너비슷한그런것만봐도무너져버려하루종일그래솔직히난못했어그때헤어지고너무바빴어오늘의할일빼곡한글씨 My list 그중에제마지막에 My love, my love 널보내주는일또조그맣게 My love, my love 널정리하는일별것도없이바쁜하루왠지피곤해좀쉬고싶어난내일할래 My love 그이별하는일이렇게밀래미워죽겠는데네기억하나버릴수없어나머저하얗게전부잊고나면진짜없던게돼버릴테니늘해야지맘먹어도정말미치도록하기싫은건눈뜰때부터잠들때까지매일 baby 제마지막에 My love, my love 널보내주는일또조금 今天这首歌曲呢叫做 To Do List。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你有没有什么 To Do List 呢？ 最近吗？ 对，现在你想到人生当中最重要一个 To Do List 是什么？ 短期的还是长期的？ 哇，你还有分短期长期哦。 短期就是我一定要记得为了这个周末的追思会去租一本言情小说，因为现在坊间的店已经不多了， 很难找到言情小说 店，然后我又怕我回家他已经关门了，所以我要时时，比如说他9点就关门什么之类的。 你哪有那么晚回家啊？谁叫你这么晚回家的？ 啊，刚好这两天我有事嘛，我为了那个周末很忙哎、欸。 啊，不对，言情小说租一本， 我要租言情小说。 还有嘞， 我还想去弄个睫毛，做个指甲，我要100分。 哦，你要漂漂亮亮登场是不是？ 我很重视这个哎、欸，这就是我的婚礼好吗？ 3月18号青春点点追思会在花博流行馆， 没有一个主持人居然是重视自己的外在胜过于所有的当天活动内容。 不是说这个是自己的婚礼也太夸张了吧？你要去林立借婚纱吗？真的假的啊？ 不是，我觉得有点 还租礼服， 这有点过分了啦。就是你知道很难得这个场子有那么多你喜欢他们他们也喜欢你的人，那不就是婚礼吗？ 是是是是是， 对啊。 好，所以这是短期的，就是你要去 打理好自己的外表。 对， 好，那长期呢？长期 to do list， 我顾不了长期。 对嘛？那你刚刚还在那边问我短期还是长期？ 不是，我专注力比较短啦，就是专注于眼前的事情嘛。 那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各位的短期 to do list 是什么好吗？欢迎你可以上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告诉我们，你短期之内最重要的一个 to do list 是什么，还有你为什么还没开始做？如果是这么重要的话，赶快去做啊！ 단 하나라도 내가 네 돼주길 바랬던 그때 세상이 날 속여도 넌 나는 내 믿어줬었지 잊지 못한 꽃처럼 약속해요 잊지 않겠다고 열다시 태어나게 해줄 날 I promise you I promise you 빛나던 봄날 앞에 약속해 몇 번의 계절이 스치고 시간이 우릴 지나가도 처음에 우릴 잊지 말아요 I promise you baby 나조차도 몰랐던 나를 알아봐줬던 그대가 있어 지금의 내가 있단 걱정 I remember 영원히 I remember forever and ever I promise you 약속해요 변치 않겠다고 지금 이대로 삶의 끝까지 I promise you I promise you 빛나도 봄날 앞에 I promise you 听到的歌曲来自 One on One， 这首歌叫做 I Promise。 你有什么 To Do List 是答应自己还是答应别人的？有没有好好把它做好呢？ 有一些就是真的，我都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嘿嘿嘿嘿， 珊小姐吗？ 请说 To Do List， 请说。 我要降价、 啊、 把店面随便租出去、 啊、什么意思啊？ 他可能是个， 你说要招租，然后租不出去这样子， 应该是。但房东不是都蛮硬的吗？ 嗯， 希望刚好有人看到你的这个可以租他想要的价格，然后你又租出去， 赶快租掉。 然后我正要跟吴先生说，他说 to do this， 我五年没有看牙医了， 啊、 我在试图鼓起勇气、啊，他还在想哦，要不要去，因为很恐怖。 可是哎。这已经放到你的哦，他在考虑要不要放在 to do list 里面。 他知道他应该要去做啊， 对，其实应该要，对对对对。 你就先让自己很开心，然后再前往，这样会不会比较降低恐惧？ 好像真的蛮多人很害怕看牙医的。 那美女牙医会降低你的恐惧吗？ 我觉得如果美女牙医但是非常粗暴， 我明白了。 说到了看牙医，我觉得因为小时候的时候，我的那个牙医师是我国小同学的爸爸，所以我就从小就没有害怕看牙医。嗯，然后这有一个副作用，就是我不太照顾我牙齿，因为我不害怕看它， 你就觉得反正出事再去看就好了。 对，反正出事，然后我就去给他钻，然后那个的那个声音其实我也不害怕。嗯，对。然后后来长大以后，当然中间也会遇过一些糟糕，不过我觉得我现在人生应该找到归宿了。 就每个人只要找到一个适合你自己的， 对，我在大学的时候找到一个，然后大学离开政大以后，就是哦，从大学要去政大的时候也弄了一整轮，嗯，就是在政大附近弄了一整轮，然后牙齿被弄坏好几颗，嗯，对，然后后来找到以后就觉得哦，好，我又安心的度过了大学研究所，然后这些年，嗯，后来就是你也知道我那个为什么要戴牙套，那个就是因为牙齿又被医生弄坏了这件事情，嗯，就是古亭对面那一家哦，那个哦， 哎，欸，那个其实你上网搜寻可以看到蛮多， 有很多负评，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以整病人为乐，嗯，很恐怖。然后最近呢，我就觉得我找到人生的归宿，就是因为我的同学们都长大了，他们自己出来开业了。 你认识那么多牙医朋友？ 嗯，哎，还蛮多个的。 你刚刚明就在讲你的牙齿成长史， 对， 怎么听起来像情史啊？ 遇到一个遇到一个好的牙医，就像遇到一个对的情人一样。就你可以理解啊，你不是每次都会爱上牙医？ 对啊， 对啊， 其实古亭附近有几间还蛮 不 错的，除了欧马克，他包什么？就是古亭附近有四五间，他偏偏选到一间出事的。 踩雷，认真的踩雷，太可怕了。 詹先生他的 to do list 四月底他有一场铁人赛事， 加油哎！ 他很紧张， 嗯嗯嗯，加油哎 ！Hank 的是真的吗？ 怎么了？又怎么了？ 我要参选里长。 To do list， yes， 加油， 干巴爹。 还有就是彭彭的目标是要报考日文检定哦，这应该是蛮多人的 to do list 的这样子。 哎，叹什么气啊？ 刚刚已经有人说了，不需要找美女牙医， 是 你要找的是那一间有美女护士跟美女柜台的，才是正确的方向。哦，大家很会转弯呢。哦， 就爱点你 U F O。 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4点，欢迎你加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然后你也可以打开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上面跟我们聊聊天。 今天的歌曲呢，来自 NCTU， 这首歌叫做 Radio Romance。 欢迎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在飞碟联播网跟我们谈一场下午茶的恋爱，在我们空中，让我们在空中相爱。 Radio Romance， 有人的那个他的 list， 他在考虑重度近视，他想要雷射，但他一直不敢，但他决定就是上半年要开始去检查，然后比较可能看哪一家比较适合。 这件事情我都超劝退的，我也是重度近视者，但我不敢做， 因为你太重了。 我不知道，因为我对这件事情就是一直抱持着存疑的态度。 而且韦伯他也要四月底去，不是那个韦伯，韦伯他也是要去四月底的铁人赛耶。Alfonso， 对， 要开始、Alfonso、要开始学日语，加油， 干巴得。 然后他还说短期是学日语，长期是他要去学开小船。 开船呢、啊？ 对，小船要去哪里学啊？开小船？ 开船？谁在教开船？ 啊，那个船长怎样？这句话听起来很蠢，我知道。可是就是一般人我们要开的船是游艇吗？就是 快艇啦， 就是那种罪犯他们都会到海边跳上个地方开始开的那一种。 对，大家应该一开始都会想到这个，对。 是要开那个吗？ 我猜。 啊，我平常什么时候可以用得到这个技能？ 当你如果有游艇的时候，你就用得到了。 哇，然后也有人说，我就是准备要去古亭做矫正了，希望不要踩雷。 哦，古亭这边有一家是超级有名的矫正名师。 哦、是啊、哦。 我那时候就是对牙齿被弄掉了以后。不得已要矫正，我有去拜访那一家、嗯、也有让他约时间，然后看，然后让他估个价这样子。 Sky 的短期目标就是因为他是我们马克信箱的英灵驱动大使，他在做他的报表，他希望短期内可以把报告交出来。 哇，不如就3月18号的时候我们开诚布公，然后就是直接请英灵护法来宣读就好了，好不好？世界上真有太多用拉拉开头的歌了，合理的怀疑就是他们不知道要取什么歌名的时候，就会来个拉 拉， 拉拉， 或是五月天的最后结尾不知道怎么结尾的时候，就大家一起合唱拉 拉， 拉。 杨先生的 To Do List， 他六月份要考铁路和捷运招考。后面他这个很多人说什么什么，他也要，我也要， 应该蛮多人要考的吧？对啊。每年的六七月就是高普考公务员、邮政、铁路、警察，各式特考。 好忙哦。Shane 短期目标，我想去雷射除疫毛，因为夏天要来了。PHK 他的 to do list， 他礼拜六要去屏东考研究所，这么严肃的行程，在隔天就要回来参加青春点点点的追思会，洗热水澡的一个周末哎。 也有其他的听众也是啊，就星期六要去成大面试，也是研究所，然后星期天隔天要上台北流行馆参加青春点点追思会，耶、 yeah! ！也有人的目标，波源大师目标就是可能想要调身体啊，想要运动啊，想要健康，我觉得这是很多人的目标啦，大家永远就是目标。 大家是不是有点把那个 to do list 跟目标跟希望跟梦想搞得有点混混的 ？to do list 是想做啊 ，to do list 真的写下来，然后你即将你会去做的、 我写了， 那为什么没去做？ 两次运动， 那去做啊。 First name Dizzy, I do it for the girls in the city. I'm smashing them, see me go in the session, killing. The rumor is that I do it for the camera click, or I do it for the fame until the attention stick. Sometimes I go on silent, I stay and keep it quiet. And really under all the blame, all we do is just go back around and search. I'm looking for the touch and new ways, so this game doesn't hurt as much. At times when you're trying to fix the set, I'm beautiful, I get distracted and forget, but you can suck on that. Yeah, tell them saying Dizzy, staying fucking real. In the game for years, I'll be here 100 still. Enemies, I set them free. No peace, all this jealousy. All I need is serenity. I'm a MOB, this, so I let them be. Yeah. MOB, yeah. MOB, yeah. I'm mobbing through the city.Got the energy, yeah. I feel a beat, yeah. Remember me, I put them out the game. No charity, yeah. MOB, yeah. MOB, yeah. I'm mobbing through the city. Got the energy, yeah. I feel a beat, yeah. Remember me, I put them out the game. No charity, yeah.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DZ Diesel 蔡诗芸，这首歌叫做他的新歌，就是 My Own Boss。我当我自己的老板。 那你自己的短期 to do list 呢？待做清单有什么？ 待做清单，当然最近的一个应该就是3月18号那个活动，有蛮多要做的啊，还要协调架舞台厂商啊、音响厂商啊。 他就是全部都要做， 就是 my own boss 啊。摄影团队 crew， 然后跟就是花博，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政府机关的单位，所以要开会。然后帮大家保险这些事情、反正就是办一场大活动的时候， 背后的小细节， 对对对，都要做。然后这是我最近期的 to do list。然后 long term 的 to do list 有两件，就是我今年觉得我只要把这两件事情做好，我的今年就是会很好的一年。第一件事情是整修我家，整修我的房子。装修。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办好我的婚礼，结婚。 天哪，这就是人生的两样装修哎！ 超对，超级大事，我的2018。 待てね。 戏面狂放，兴奋摇滚，一起掉进异次元的章鱼黑洞。 到底是我的眼睛发了疯，还是我脑里有黑洞？看黑洞，到底是我掉进了异次元，还是我是只章鱼？是脑子里。他们就在桌上，你正好了充电器吹风机，什么床怎么会看不见，是怎样我找不到这些家伙，难道凭空飞了，一而再再而三，这他们 And the Woonie Boys 何超与海胆仔乐团漂移舞台北中南巡回启动， 你是我掉进了一次眼，还是我是只章鱼，是脑子里没有黑洞，掉入一次眼的 章鱼。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哎，你最近不喝手摇茶啦？ 因为省下饮料钱就能买车啦。 哦， Toyota 小资幸福年开跑，首年每天50元就能入主 Toyota All New Vios， 54.9万起，头款只要10000耶！ 全车系标配 VSC、TRC、HAC 安全防护系统，最高搭载 TSRS 气囊。 Wow! Toyota All New Vios， 幸福大改款。 老公，你捧着一缸酱油干嘛？ 哦，天哪，你知道吗？这酱油色的污水居然是从客厅地毯及布沙发吸出来的。 哇，还好有德国凯驰 Pussy 专业喷抽式清洗机，专利喷抽清洗，强力吸出顽垢，地毯、布椅、床垫、布沙发全都难不倒。 德国凯驰截然不同 ，Culture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大家好，我是品冠。 你还爱我，从没离开过。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 的确是有可能的， 是有可能的， 是有可能的， 就是需要时间。 没错，要毅力。人生最重要就是毅力，因为刚刚吴玛丽听到了就是广告的，就是少喝几杯饮料就可以买车， 我们就忙算了一下， 我们算了一下，的确可以，没有问题，10年不喝饮料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你就可以买一台车的。2点55分，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为你送上来自于方大同的新歌，这首歌就是 Ten Reasons， 10个理由。 你总愿意陪我拆，我没跟你一样开怀，你认了我喜欢的菜，默契都在，不需要猜。 You 感动很直接，想着看世界，给我不同视野，我的直觉被你制约，想跟你分享喜怒哀乐每个日夜。 These are reasons why I love you.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0 reasons why. Oh, I ten reasons why I need, girl. I just wanna say I love you. You are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s about you. 10 reasons why I love you.习惯用温柔让疲惫的生活充满爱，你小小的耍赖也互相的依赖，像初恋般精彩。谢谢你把我当唯一，回忆在细节里堆积，你的好，你的美。10 reasons why, oh I, 10 reasons why I need, girl. I just wanna say I love you. You are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s about you. 10 reasons why I love you. 我想保持这样，就爱你这样，在一起很舒服的状态 ，Love it.不用刻意放闪示爱，心有灵犀就很自在，不说话也愉快，避风的安全抵达这引力太厉害，闭上眼不想离开，两个深夜醒来。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每一天都要来点阳光。我不只是好老婆、好妈妈，也是全家的营养师，为家人补充能量。我选择有健康认证的统一阳光低糖无加糖高纤豆浆，使用非基改黄豆，补加防腐剂，大家喝得安心，妈妈更放心。 健康是幸福的后盾，我是营养师赵涵颖，推荐全家一起喝豆浆，补充优质的蛋白质，每天用活力为幸福干杯。 107年新北市计程车驾驶免费健康检查至3月1日开始，涉及新北的司机朋友可拨打新北市立联合医院、亚东医院或永和歌星医院预约专线报名，专线可上交通局网页查询。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提供。 就算我能忘记呼吸，也无法忘记你。开春心情难话题，呼吸给现在的自己。 M4 双单曲音乐专辑3月14日白色情人节迷恋发行。 我是张信哲。 这世界没有人会像我那么爱你。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运动会主委谢小星今天到立法院进行核二厂二号机大修后机组再运转之安全管制专案报告，整个询答下午1点多结束，通过民进党及立委钟嘉宾等人的临时提案。有鉴于非核家园目标不是一蹴可及，在总目标下应该有分年或分阶段预计达成目标以及工作项目，建请经济部协同原能会、台电在2个月内向立法院教育以及文化委员会提出2025年核电占比调降时程计划。至于在今天的询答中，谢小星说核二厂二号机审查已经确认符合再转要求，而立委表示如果再出问题愿不愿意下台负责。台电董事长杨伟甫说已经设立好几道程序确保安全无虞，出事会负起应有的责任。谢小星也说到时候会负起该负的责任。立委询问这一次参与核二二号机申请再转审查的11名外部委员到底有没有拿过台电公司的补助或有相关合作计划， 谢小新说，这十一名委员几乎都是来自于学界，而且跟台电没有任何利益关系，达到利益回避的目标。原能会原本还想增加更多的外部委员，但实在找不到更多跟台电没有合作或补助关系的学者专家。台北农产运销公司休市风波争议持续延烧，北农总座吴英明在休市风波中神隐，又被爆出不懂报表，遭到立委围剿，要求农委会撤换吴英明。农会主委则说，如果台北市政府同意撤换吴英明，农委会尊重台北市政府的决定。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冷笑酸回，农委会把这个人塞给我们，现在叫我们决定。他直言，目前市场处的报告还没有完成，现在是系统出了问题，通通有责任，应该要好好的检讨，何必出问题就说台北市一定要负责。至于是否会开除吴英明，柯文哲说，如果开除一个人能够解决问题，那就开除，但是问题不是这样，已经指示台北市研考会针对产销系统哪里出了问题进行研究报告。而农委会副主委陈吉仲在今天则强调，吴英明适不适合在北农，只有北农董事长有权提案撤换总经理，农委会不会介入北农公司的经营治理，但绝对会做具体政策要求。至于身兼北农董事长的台北市副市长陈景俊请辞董事长职务，柯文哲说，现阶段没有比陈景俊更适合的人，言下之意似乎不会准辞。一名红鞋男子在四年前酒驾上路，在国道上不慎擦撞路肩护栏，车头全毁，下车步行，没有想到路肩护栏只有86公分，一不小心摔落路肩护栏下方水沟，窒息死亡。洪家向三家保险公司索赔共500万元的意外险理赔金遭到拒绝，愤而提告。一审认定红鞋男子酒驾跟他摔落水沟死亡有因果关系，判洪家败诉。洪家不服上诉，高等法院今天判决大逆转，认定红鞋男子酒驾肇事之后下车横越车道到路肩跌落水沟窒息，都不是酒驾的当然结果，属于意外事故。今天改判三家保险公司必须要共同支付洪家500万元理赔金，全案还可以上诉。恶房东张赎金在四年前跟合伙人黄铎指派两人合资的中兴国际开发公司廖姓员工到套房装潢工地安装冷气室外机铁架，却没有提供防坠设备，廖姓员工不慎踩破了雨遮，从二楼摔死。由于两个人无视主管机关勒令停工，仍然偷偷的施工，被依违反劳工安全卫生法送办。最高法院建立依业务过失致死罪判张赎金以及黄铎各5个月以及6个月徒刑，可以一颗罚金，全案定验。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26点，成为21803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6点，成为2492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20点，成为11018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08亿。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3点，成为328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目前上涨8点，成为11148点。香港恒生指数目前上涨8点，成为31443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8点，成为3520点。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是以29.217兑一美元，台币升值4分。日元以106.02兑换一美元，欧元兑换1.2372美元。封面接近，今天各地都将转为短暂阵雨或雷雨，同时不排除有局部较大雨势。北部、中部、东部19到27度，南部22到29度，澎湖地区20到26度。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这样太伤人了。 那改用全天然的新境界速效灭菌液吧， 100%零添加、零污染、零刺激，5秒内消灭99.9%病菌。 只有干净，没有化学。新境界新上市。 张静妈妈，我们是不是快要有家？ 对呀，家的墙壁你喜欢什么颜色的？ 粉红色的。 我喜欢黄色的。 我喜欢花的。哎呦，我好呆哦。 欢迎大家一起来。 家是一点一滴累积而来的，虽然有时候很吵，毕竟是个家。我是蓝迪儿童之家院长李雪英。 用雷声齐聚爱，2018给孩子一个家。4月14星期六晚上6:30，桃园艺文特区，谢雷、施文斌、张琪、张琴、王彩华模仿天王郭子乾，请洽03-38-66-550。 继艾戴尔、山姆史密斯，最感动人心的声音。Climb every mountain。 寻求五亿人共同落泪，卡伦史考特首张大碟《普通情人》，环球勇敢做梦。 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第二个小时3:06，嗨，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第二个小时在星期四的下午是摸一摸爱漂亮的时间。 美，你这么美，美这么美，美你这么美，你这么美， 你这么美，你最近有用了什么东西让你觉得变得自己非常非常的美呢？像今天的广播女神一来就开始在自拍，搔首弄姿， 有必要讲那么细微吗？ 因为她就觉得今天自己很美，她穿了新衣服。交换了沉睡，你是天使般的安慰，你是我宠爱的后退，时间的伤悲全都被你摧毁，你日没见到姐妹，我怎能不醉不小心爱上，哦，你的香味只有你占据了视线，其他的我都看不见，只是爱情火，只是对你的迷恋。你这么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美美，你是交换了沉睡，你是天使般的安慰，你是我宠爱的后退，时间的伤悲全都被你摧毁，你日没见到姐妹，我怎能不醉不小心爱上，哦，你的香味只有你占据了视线，其他的我都看不见，只是爱情火，只是对你的迷恋。你这么美，怎么那么美？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关于任何美的事情，可以让你变美的事情，都可以发射出来。有人问说，男生可以借问一下，借问美眉爱漂亮的时间，我要在哪里买到漂漂的雨鞋呢？ 不是男生的发问吗？ 啊，我要在哪里买到漂漂雨鞋呢？ 漂漂雨鞋，外形好看的雨鞋， 我觉得有点难呢，因为女生的雨鞋有时候会穿的就是花花的，那时候很漂亮，是因为女生的脚小，可是男生脚那么大一丛，然后穿就是，我觉得就会觉得没有那个可爱感。 就素色的，我只想要到 Hunter 这样子，就是存个钱买个 Hunter。Hunter 对我来说是需要存钱才能， 因为那个蛮贵的。 对， 所以也要就是那 Hunter 大概可以需要几杯饮料来换。 哇！ 如果说一台车是10000杯的话， 100杯可以吧？100杯， 所以大概2-3个月就做到。 对，然后那个我觉得可以穿蛮久的，因为我看我朋友有买过 Hunter 雨鞋的，就是的确多年前看他在穿，多年后他依旧 还是在穿， 毕竟他能穿出门时间也不多 啊。什么意思？他宅在家的意思吗？ 就 雨鞋不常 耗损的速度很慢 啊， 所以你如果又是一个可以一直穿同一个东西很久的人，那你就好好买一双素色的啊，大概扣掉啊，嘿 Hunter 啊嘞。 而且我觉得在台湾有一个很麻烦的地方是，常常我们譬如说像今天好了，我出门的时候天气看起来蛮好的啊，可是之后下雨我无法预料到，或是夏天的时候，对，那个西南气流有没有，我们都在下午的时候雨是暴雨， 所以也有人建议说其实你也可以考虑换往靴子那方面去，因为有的靴子可能你在家喷一些，或是靴子本身有一点点的那个防水功能，你如果有点犹疑不停的那一天，你就不用说，早上这样下午又这样，那我到底要怎么穿，早上太阳那么大我要穿雨鞋，人家不是觉得我很怪吗？ 妹妹爱漂亮，玛丽给 了一个建议，他说其实穿就是工地用的那种， 哎、欸，那个黄色的也蛮酷的啊。 就是如果你上半身搭的得宜的话，其实很潮。 其实你反而走在路上，你就很正常的穿嘛。嗯、但是那天下雨就穿一双黄色的，我觉得大家也不会觉得你怎么样、欸。 我想你真的是爱上黄色了。 陈小姐说呢，哦，说到这个，之前男友生日的时候，因为可能他就是对我们一般来说会觉得有一点奢侈的东西，会在生日的时候送给另外一半。 没错。 结果呢，那个桶子就买太高桶了，男友的脚就卡在膝盖，无法动弹，于是只能硬加就是两个增高垫在下面。所以那个桶高，你可能要看一下自己的那个比例啦，或是你的腿长，因为有的人可能是82身。 八二身什么身啊？哪有八二身 ？Baby leg 哦！ 你不要乱置入一些你看的影集的内容。就如果你本身是腿比较迷你一点的，那可能就是不能考虑。也有人说你可以去买那个 Native， 也是防水的之类的。可是我觉得那个好像是重视水灌进去就可以流出去，自由自在的清洗这样。 对、哦、对。对， 你有任何关于美的问题想发问，欢迎打开飞碟联盟 APP 来留言。上个礼拜呢，我们要分享一个新东西，可是我觉得那个很烧火，因为我自己就是 还是要把它移到礼拜一去讲， 极力去避开在关注它所有的消息，因为我个人是已经买了两个了。嗯，因为最近呢有个彩妆很下流，他们出了一个眼影盘，就说来各位女孩们，创造属于你自己的眼影盘吧。就比如说它会出10个颜色，12个颜色，然后它再出一个盒子， 是 你可以自己挑你喜欢的，把它组装到那个盒子里，就像我们的铅笔盒一样，然后那一盒打开颜色就是属于你自己独一无二的颜色， 就是彩妆界的潘朵拉就对了。 嗯，类似这样子。嗯，然后那时候应该也可以讲牌子吧，就是1028最近出的。嗯，什么叫创意 眼影什么的。嗯，那时候我就想说那个吗，我来看一看好了。嗯，哦，越滑越不得了，那每个颜色水嘎俩呗屌，我马上看了10分钟之后我就订了两个。 哈，你不是说要极力的避免吗？就你马上冲动购物。 我就是用我自己的经验告诉你，看那个很容易冲动购物，而且我还没有去实际的店面试。 你在网络上看而已。 我在网络上看我就买咯。然后我唯一踩刹车的是，我想说我就不买那个盒子。嗯嗯，我就不会想要把，因为你有了盒子 要把它挤满10个，是不是？ 对，因为他们未来可能还会出。哦，我觉得可能搞不好会出其他颜色的什么腮红，反正就是一直组，所以我就不买盒子就没事了。所以我就是现在有两个很落魄的小眼影装在那个塑胶盒里面，就每天打开很麻烦。 你之后就会看到那两个就是小眼影，然后就说哦你们好可怜哦，都没有加。吴玛丽就是会这样，就是跟就是物品对话的人，然后说我觉得你们好孤单哦，你们可能需要一个大一点的地方，然后可以固定一点点。 怎么会有些好像哪边的 口音的感觉啊。 哪里哪边？ 但我要跟你说，如果你那个眼影的颜色真的很漂亮， 有多漂亮？你有几只眼睛？ 两只。 那要擦几种颜色？ 比如说叠一叠，眼睛上面要三四个哎。 就像我不理解，就是很多女生喜欢买指甲油 啊， 指甲油就是。真是永远你们就是用不完，然后你们就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买买买。 因为世界上的颜色太多，你就看那个帕痛色卡有几种颜色。 我知道帕痛很多。 对啊，啊，有时候我擦个底色， 但不代表你需要拥有， 又要画线条，有时候画个爱心，爱心伙伴那边又不一样，就是都不一样。 唉，爱漂亮的你们，在飞碟联播 App 上面。留下你们爱漂亮的证据吧。爱美教主妹妹，你是不是需要跟大家道个歉？ 我刚刚是想要请大家要，就是如果你最近经济拮据，那你可能经过那个网页那个广告要关得很快，或是你经过那个柜要走得很快，可是我没有想到会有人上来分享说，我刚听完你的那个发言之后，我现在就在看1028的网页。哎呦， 太可怕了，这就是叫人说不要做不要做不要做，人就是会去做。 但如果你喜欢橘色眼影的话哦，它里面有一个不知道什么，因为他们现在取名都很难， 嗯， 什么叫日出的， 嗯， 薄淡暮日出，真的很诗情画意，那个颜色真的是哦，漂亮。 3:20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刚刚说到指甲油，嗯，就让我想到我收到一本书， 嘿嘿嘿， 这本书叫做《只会快乐》，可是那个只会呢是手指头彩绘的， 手指彩绘 只会快乐。然后它里面就是教你一些可能你自己有简单的器具，如果你本来就是一个指甲油控，你就是很多器具的人，你又没有什么灵感，然后你在 Instagram 滑那些又是非常高超的很难的东西， 太高端了学不会， 你又喜欢可爱文青风格的话，它这一本只会快乐里面画了很多真的超级可爱的只会， 但然后又简单， 我觉得熟能生巧啦，就是如果你完全不会，当然对你来说很难。然后这本里面，它里面还有附那个很小的贴纸，小贴纸就是你可以也可以直接贴在你那个指甲上面，你就也不用画，它帮你弄好好了。那一本，因为我应该是年前就收到，可是我一直没有翻，那天一翻惊为天人。所以如果你最近就是弄你的指甲，就是好像春天快来了，没什么灵感，也许你可以看这本《只会快乐》。 Cuando tú te mueves, esos movimientos sexy siempre me entretiene. Sabe manipularme bien con su cadera. No sé por qué me tienes en lista de espera. Te dicen por ahí que voy haciendo y deshaciendo, que salgo cada noche que te tengo ahí sufriendo, que en esta relación soy yo la que manda. No pares bola toda esa mala propaganda. Papá, ¿qué te digo? No te comen el oído. No vaya a interesar lo que no se ha torcido. Y como un loco sigo tras de ti, muriendo por ti. Dime qué pa' mi bebé. ¿Qué? Pregúntale a quien tú quieras. Mira, te juro que eso no es así. Yo nunca tuve una mala intención. Yo nunca quise burlarme de ti. Amigo, ves, nunca se sabe. Un día digo que no, ya toque sí. Yo soy un masoquista. Con mi cuerpo un egoísta. Eres puro, puro chantaje. Puro, puro chantaje. Siempre es a tu manera. 在这边呢，我觉得我真的蛮坏的，就好像有点， 你说生了一把火以后，然后你就要跑走，对不对？你丢了一把火以后，你就要离开，怎么会有这种人？ 放任这个火让大家尽情燃烧吧。App 上还有很多问题，待会让哥哥来解决。 我怎么有办法解决？ 哎，他们是男性的问题 哦，是哦。 比如说男生，我很男生就不会挑啊，我怕晒黑，防晒怎么买？ 我怎么有办法解决？ 或是男生的香水，因为你也会喷香水。 我们不是男生，人家怎么知道？ 妹妹放了火之后，妹妹要先行告退了，妹妹要去其他地方上通告赚钱了。 不要再说妹妹的名字不好，妹妹赚很多呢。 哪有赚很多，就是补小补，就是补一下补一下，东啃一点西啃一点，对不对？ 然后又都贡献给彩妆品牌。 那一颗也才99块，两颗就是198块，然后我又有去找了那个什么网络购物的折价券，我又折100块，我只花了98块买两颗，好不好？ 好。 好的，要我有其他工作，我要先走了，在那边跟大家说声拜拜喽。 待会呢。 间谍放送， 有枪的猛虎就像有麦的。 Now take your best rhyme, I'll do it. Now do it 1,000 times. Now let them tell you the world no longer cares or gives a fuck about your rhymes. And as I grow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I might go out of mind. Cause how do I ever let this mic go without a fight when I'm made of fucking tightrope out of twine?But when I do fall from these heights, though I'll be fine. I won't pout or cry or spiral down or whine. But I'll decide if it's my final bout this time around. Cause I walk on water. But I know Jesus. 六项金氏世界纪录，15座葛莱美奖加持，碧昂斯、红发艾德、天王天后共同现身。 One night stand turned into night stand. It was called some lights grand. Now we hug tight and get on my soapbox and preach my sermon and speech detergent and bleach is burning the womb. We can't bring her in this world to the new to use protection for our bidden to your forbidden fruit. I've been a liar, been a thief, been a lover, been a cheat. All my sins need holy water, feel it washing over me. 横扫全球92国冠军，阿姆 Revival， 环球风云再起。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半个世纪以来，三花总是默默耕耘，用心听，认真做，就是要让大家穿最好的。50年的在地品牌。我们会持续努力，坚持品质，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就是让自己香香的，蛮好的啊。但当然就是有些人啦，我曾经有一次，在录音的时候，在配广告的时候，然后我的伙伴，算是同事嘛，反正一起合作的人，他就是对人工香味会非常非常过敏，所以那个时候我可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基本上大部分的人都是喜欢香香的吧，尤其呢，常常我其实都很好奇，就是西方男生为什么他们的身上都有一种，我觉得是一种魔力的味道，我好喜欢他们的古龙水，可是我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买，我就遍寻不着，找不到那种味道。有一个无关妹妹爱漂亮的问题 ，Alan 说：“请问马克玛丽做节目的时候会开直播吗？”有哦，目前都有开哦。目前我们开直播在一期直播，然后一样搜寻欧马克可以找到。所以除了飞碟联播网 App， 你可以收听线上的用听的，你也可以用看的。Gina 的建议是，哇，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很专业的香水讨论，就香味讨论区了。Gina 的建议是，很多人会用 deodorant 取代香水。也许呢，就是如果我想要找那种像古龙水的味道，或是刮胡胡后水的味道的话，可以试着去从这类商品当中，可不可以找到我心目中的迷人男人味。 少运动鞋还没有穿，有多少问题在摧残，有多少庸人自扰甩不开，转一个弯。 彻底闻散去。我说我下那要流泪不流汗，一起去跑步，请不要说不，我们的节奏是吸两口再吐，用这样的速度把地球的忙碌都抛在半路，一起去跑步，也许有岔路，也许被斑马挡，什么到不了的路。 一起去跑步，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开开心心。跑步呢，也是可以促进就是你的头脑脑内啡分泌的一件事情哦。您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在大台北地区呢，飞碟电台是 FM 92.1， 就爱点你 UFO。 其他台湾各地的广播频道，苗栗、花莲、台东 91.3， 台中、宜兰 FM89.9， 云嘉90.5，高雄南台湾之声 FM103.9，还有澎湖的 FM89.7。 Find them standing in your way. Sarah, be the A. I love you. Come on. This is Mark. You're listening to UFO Radio. Time. 是从来都不沉闷，也可能沉闷的只是人。Yeah, 像这一生色彩缤纷，快来按下快门，生活带点来看味。 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 Diana 王石安，这首歌就来卡位。World famous, Pharrell Williams. I must have hurt your feelings. Come on. Your temper hit the ceiling. You know I wanna talk to you. Get up, please. Oh, girl, come on. Come But the maintain this living. Come on, come Cause on. God knows it's not giving. You know I got lots to do. Say, come on. Oh, girl, come on. Come I know on. This party pretty. Come on, But come you on. Know I'll be busy. Yeah. That's why I can't yeah. talk long on the phone. Uh-huh.Oh, girl, come on. So honey, if you with me, know I work for your pretty face to smile when I get home. And women, they love you, it's gonna be amazing. Cause you're my number one. Baby girl, you and me, smash it. That's a hit to me. Off the charts. Look how she get to me. She might be nothing to you, but she the shit to me. Soon as I'm done, tell me how you love that. Number one, can't put none above that. You deserve a verse from me. We gon' party like it's our anniversary. Go. Didn't I just tell you? Go. That you're my Cinderella. My dream only fits one size. Come on. Oh, girl, come on. Come on. You know I'd rather be where you are. You are my shining star. But last night, that just wasn't right. Oh, girl, come on. I know this party pretty. Come on. But come you on. Know I'll be busy. That's why I can't talk long on the phone. It's all for you. So honey, if you with me, yeah, know yeah. I work for your pretty Everybody, face to smile when I get home. This part right here, come on, check it out. Everybody say, number one, baby girl, you and me, smash it. That's a hit to me. Off the charts, look how she get to me. She might be nothing to you, but she the shit to me. Soon as I'm done. Tell me how you love that. Dashing, Number one, can't put nothing above that. You deserve a verse from me. We gon' party like it's our anniversary. Go. Number one, baby girl, you and me. Smash it. That's a hit to me. Off the charts. Look how she get to me. She might be nothing to you, but she the shit to me. Oh. Tell me how you love that. Dashing, Number one, can't put nothing above that. You deserve a verse from me. We gon' party like it's our anniversary. Yesterday I was half the man you see. Maybe that's because you the other half of me.You my number one hit on the line of the charts. I'm a FedEx, my love, and how you sign for my heart. For my number one eye, keep your dumb fly. It fresh to death, you life after death. I resurrected my gold, Jesus of Nazareth. Now we fresh as a prince, why they jazzy Jeff? Uh-huh. And you don't be saying shit when they asking questions. Uh-huh. And you be giving me my space. Uh-huh. You don't be running on my space. Uh-huh. You know some other shit I hate when they violate. But tonight, man, I ain't the mood for it. Don't matter who wore you wore. Look how you coordinate.Man, that's my favorite. I love the way that it fits on you. Yeah, baby girl, that's the shit on you. Come on, off the charts. Look how she get to me. She might be nothing to you, but she the shit to me. Yeah, tell me how you love that. Number one, can't put nothing above that. You deserve a verse from me. We gon' party like it's our anniversary. Number one, come on, smash it. Come on, girl, off the charts. Get a classic, number one. Come on, as I'm done. Come on, dashing. Come on, to hold your heart and smash it. Come on, number one, girl. World's famous. World's famous. World's famous. World's famous. 大家好，我是莫文蔚。 这次我正式找来李荣浩合作，还有他的好兄弟，也是我的金曲制作人荒井十一，我们三个人一起做了一首甜丝丝的情歌，希望陪伴大家和你爱的人共度浪漫的时光。 晚餐后的甜点，酒店你喜欢的吧，今晚就换你去床的右边睡。这旅行我还想去上次的沙滩，球鞋、手表、袜子和衬衫都已经烫好放行李箱，早上等着你起床。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 莫文蔚、李荣浩、荒井十一完美合作甜蜜情歌，慢慢喜欢你。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各位旅客请注意，春天来了，搭乘丽星游轮，享受大海、星光、日韩美食与购物吧。3月16到19日，台北春季旅展，丽星游轮周周出发，3天2夜10元假期，只要5950元起。世界梦号香港假期，宠爱38折优惠，只要4165元起。丽星游轮春天 Party， 详情请洽良友旅行社02-2507-2323。 用最干净的毛巾让大家都安心，感谢支持销售破千万条，请认明 N 字最干净的毛巾 NONNO 浓浓。 最好的爱快 刚刚好的等待，我始终相信最好的快要发生。 最好的爱， 大家好，我是张栋梁，我的全新 EP 同名主打最好的快要发生， 快要发生。 大家好，我是小树。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式。 我是张涵雅。 爱爱有味呀，爱有我他们爱别我表达不能爱到撒光满呀，把公聊卡金桑那西哥冰满有一滴浓墨飞碟美文，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每天下午的2个小时时间过得超快，2点钟到4点钟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又到了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如果要找我的话呢，你可以追踪我的SNS， 我的社群媒体包括了是 Facebook， 还有我的 YouTube 频道，你都搜寻欧马克就可以找到我了。欧就是欧洲的欧，马克就是马克杯的马克。另外我的 IG Instagram 是 MARC_ORANGE， 也可以找到我的 Instagram 跟另外一个 YouTube 频道。3点55分，在这边要说一声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生命总有善人在你的心中画出个空后，以后还会遇见另一个人还给你笑容。最好的快要发生，还要我们等一等，最坏的一次旅程。 音乐全主打， 引爆全球话题，秒杀110国冠军，泰勒斯举世盛名。 I don't like